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花阿笋哥企坐喺度做录音嘅。今日谈一集竞争力，你 啊？ 唔系唔系，我见你系咁笃嘅，屌你惊咗你啊，大佬！ 唔会竞争力。 咁啊嗱，喺呢个现世啊，即系我哋呢个世代，其实几悲哀嘅，因为而家啲年青人个竞争力，或者我哋需要个竞争力系要不断提升，因为个社会嘅要求高咗。資訊流動快了，大家對一件事的看法多了切面的時候，我們就不可以墨守成規。例如我舉一件事，你雖然做一個護士，但可能你做社工的事，你雖然做一個社工，你可能做一些屌你老母心理輔導的事、 嗯、 即是、你要有很多方便的手腕或者手段去處理同一件事，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樣打柒就行了，即是直接一些，好像以前那些差人。即今次我舉一個啦，又係呢個例子啊！黃色雨傘運動，以前屌你老母，你出嚟請願，屌你藍帽子亂棍河馬係鳩咁搏啦，屌你到記者嚟到之前都搏撚濕你啦！而家唔係啊，大佬，嗰、那個 cam 係黐住喺個眼鏡啊，有啲 pencil cam 噶嘛，而家 黐喺個心口， 係黐喺個心口嗰度啊嘛。咁、嗯、你咁嘅時候，你需要個手段就係、是、你係一個暴力，即、就、係、是、以暴易暴嘅人，你都可能需要一啲嘅 要有啲技巧 嘅政策去到制服佢先。咁、 嗯、 所以而家個社會係咁嘅時候咧，人係活得好辛苦嘅，因為人係一種咩嘅動物咧？越老就越退化，但係佢而家最變態係咩咧？要你越老就越進化，即係等於我而家要一個女人，我結咗婚之後咧，我要你越嚟越靚嗱，屌你老尾，你四十八歲要靚過十八歲嗰陣時，個波要大啲，肌肉要韌啲，個閪要窄啲，啲性技巧要勁啲，你係咪黐線嘅細佬？即係你諗嗰啲嘢係咁嘅，完全係馬虎邏輯嘅，屌你！但係而家個社會要求你就係咁，屌！ 其實是只是講緊所謂競爭力，是講嚟講去都係一種能力，就是擴大市場的能力。 啊、 你有咩辦法？其實冇所謂嘅，即係你講真，你影相你再叻啲、 啊， 你再叻啲，你叻到好似 Ansel Adams 咁樣，即係咧講緊哇世界級咁樣，但你其實冇呢個開展市場的能力咧。 啊咁你係唔係你自己嘅問題？你係冇一個好嘅經理人嘅問題。 嗱，你就 Andy O 可咯， 你就大家鑊啦。所以就係而家你個問題就係要靠人嘛。係 啊， 你有冇咁嘅本事去靠到人？ 一個藝人啊，唔可以自己做曬好多嘢噶嘛。你而家係一個藝人嚟噶嘛。 所以你要咁睇啦。 啊， 就係、是、OK， 你呢種諗法係啱嘅。即係如果你個諗法就係、是，如果我去到呢間餐廳食飯嘅時候咧。 啊 即係咧，你覺得嗰啲嘢應該係一間好嘅餐廳，有好嘅食物，咁我就即係佢一定會有一個好嘅侍應啦， 有 一個你會有一套好嘅餐具啦，你嗰啲嘢係必然嘅配套嚟嘅。喂，但係喺一個競爭力高嘅地方咧，就並不是必然嘅。即係佢個嘢食好好食，屌你自己行出去攞。是咁樣噶嘛？ 咁啊屙撚啊屌！ 唔係屙撚，而係你只係有極少數嘅人咧。可以爬到呢個攞齊配套的、 啊、 即如果你有打開遊戲機都知啦，即係成個 server 裏邊其實得99 level 得5個嘅啫嘛。咁、 啊、 然後嗰、那個但係嗰五個人咧，其實咧佢就會有齊曬嗰啲咩聖黃金聖衣 啊、 超級武器啊，同、 啊、 埋一大扎女 fans， 同埋成日叫啲人拎啲武器出嚟換做愛咁樣噶嘛、 啊， 你就唔得啦。 啊， 咁點解唔得咧？ 啊，冇咁多資源啦、啊。 其實就係咁咯。 啊， 唔係你其實所以其實咧，而家好多書啊，即係我其實研究好多有關所謂即係 marketing， 特別係攝影呢個 marketing 上邊咧，其實好多人靠咩？靠 social media， 即係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WeChat 啊呢啲咁嘅工具咧，去提升你個人競爭力，去增加你喺個市場同埋朋友間嘅曝光率，而增加你嘅生意 啦。 你亦都相信你自己圍內嗰啲人係。可以提供到一個咁嘅工作機會俾你，萬一佢可以有機會剝削你嘅時候，佢第一時間會諗起你咯。係啊，我覺得呢樣嘢好難，即係咧學你話齋，其實我哋個即係一個人咧，其實可以訓練到一個專長，其實已經唔容易。 啱啊。 嚇，即係譬如話，喂，就算水喉佬都好啊， 即係嗱，我舉一個例子啊，筍哥，咁你又屌柒我啊，即係等於你而家，哇，屌你砵蘭街笑喉，冇男人可以頂得過三十秒嘅。咁你唔會喺呢、這個時代廣場，或者喺旺角街頭，或者貼街招賣廣告，阿哥試下個口啊， 三秒了你屌你老味包你挨唔到。 嗱你唔好咁讲喎，而家一四一真系好成功喎。你睇下佢做咗三样嘢，首先咧就系、帮啲靓女拍 video 啦。咁样咧喺视觉上边咧增加咗大家对呢样嘢嘅想象先，系咪？咁其次，首先有相先。跟住咧，仲要買報告。咁有啲星上去屌個，哇！佢嗰條脷真係，即係唔好講咁多啦。一世人只係一次嘅啫。如果咧你使完呢個錢，你有問題，你翻嚟揾我啦。 即係講得咁死，屌你！ 咁好啦，咁你都覺得呢啲係假啦，係咪？咁咧佢仲有自己嘅私人嘅聲音檔喎。 有啊有啊 係 啊。 即係咧，哇！哥仔，我呢把女兒嘴真係嚇，即係未試過就真係未唔係香港人啊。咁然後咧。他最後仲有咩啊？佢仲有自己嘅 blog， 係啊， 佢個 blog 係咩嚟啊？即係咧自己去分享一下俾啲嫖客嫖嘅經驗。哇！上個禮拜有個阿叔屌我嘅時候，屌得大家別爽啊！點解？因為佢有抽我，我就原來真係好中意嗰種味嘅。 我真係唔中意。我有一次我打岔你少少，話説我有一次去叫雞就唔好硬，咁嗰條女就同我講：啊，光頭仔。俾啲嘢你試下，哇咩嚟噶？佢咧就將兩隻手舉高，即係好似舉手咁，將嗰一隻手就個頭咧就撳落去佢個卡底嗰度。哇！我聞撚完之後咧，我話俾你聽，突然間隻眼黑，有幾粒白色嘅嘢飄撚過，只腳好似離離地地。我以為自己個靈魂突然間出一出竅啊！即係直係你好似炒車咁咧，個靈魂出一出竅又黐翻落去。屌你咪話扯旗啊！屌你兩年之後都扯唔到旗啊！哇！臭撚到我話俾你聽，那種味真係似咩咧？你聞過山羊味嗰啲山羊啊，酥嘅山羊味，嗰只山羊係黐住你個鼻咯！屌你老味咁！ 即係我覺得咧，其實好勁噶啦！即係你諗下，而家一個做姐姐啊，佢只係做緊你幾百蚊生意啫，而佢係用一個咁立體嘅 marketing 嘅技巧。 嗱，嗰個技巧唔係佢俾你啊！你而家係有一個好充實嘅技術，但係 佢仲有咩喎？你諗下，其實 一四一係一個好嘅 agent咯。 人家已經有埋個平台喎， 係啊！你而家就係缺少一個好嘅 agent 啊嘛，唔係你啲嘢唔得啊，筍哥。 咁咪佢咪，所以我咪話佢有成，佢成功咯。 係啊！你而家唔成功嘅原因，你係冇一個好嘅經理人去推銷你啊。 嗯。 即係你只要有一個好嘅經理人，你就可以好成功噶啦。即係等於藝人一樣啫嘛。劉青雲做戲好叻，咁劉青雲唔會係一個好嘅 sales 嚟噶嘛，唔會話喂嗱我啲戲點點點點，你一定要唱，佢一定要揾個經理人出嚟去幫佢去接呢啲嘢，或者幫佢頂某一啲嘢，幫佢包裝某一啲嘢，安排某啲嘢喺市場推銷嗰啲嘢。如果佢又係一個好嘅演員，又係一個好嘅經理人，又係一個好嘅咩？佢應該係一個好嘅總統，咁就唔係做呢行啦，選撚咗總統啦，撲街！邊個集合咗呢啲元素咯？奧巴馬咯，屌你！ 但你咁睇啦，即係講真，奧巴馬後面都好大群人， 係咯。 但係你要咁諗咯，即係可以掌握到呢一個資源去做呢件事嘅。 個問題啊，筍哥，你就係得兩隻手啫嘛。你而家呢個你最處於一個人生交叉點就係、是。有好多嘢你都想做，但問題得兩隻手咋。有啲嘢要分俾人做，大哥啊！屌你做嘢幾叻都好，你係一個幾叻嘅外科佬都好，幾叻嘅醫術嘅高手都好，你都要需要一間好嘅醫院去 sell 你噶。 嗯， 醫生唔賣得廣告，醫院賣得啊嘛。即係你係一個好叻嘅人，做揭面呢、這個嗰啲叫乜鬼嘢啊？呢、這個 NPC 叫鼻咽癌手術，偉林醫生係世界上首屈一指嘅。 香港噶， 香港噶，好堅嘅呢條友。咁佢用外科手術去切除鼻咽癌，通常成功率達九成，唔使電療噶。連外國有好多專家都嚟香港學佢嘅，真噶。但係呢個人佢叻嘅原因，點解佢又多人知道？就係、是、佢入咗養和啊嘛，養和幫佢推銷咗。你叻極，你都跳唔出深水埗或者跳唔出旺角。但係養和可以幫你跳出世界嘛，大佬啊！ 你呢個觀點咧就係、是、第二個競爭力嘅觀點，就係、是、平台。 啊！ 所以咧，而家有好多人咧去諗點樣去建造平台。 啱啊！ 嚇， 你有個踏板俾人哋先得㗎。 係，咁你有冇辦法去做呢個踏板出嚟咧？ 嗱，譬如淘寶啦，我成日都講一樣嘢，淘寶係一個好得意嘅平台，你可以上去淘寶嗰度做一間。公司幫人影硬照，或者叫啲茂利翻嚟招攬啲柒頭翻嚟做你想影嘢嘅即係平台都得嘅。第一，第二樣嘢，淘寶其實一個好好嘅平台嚟㗎，佢俾一啲好新進嘅藝術家去到大膽嘗試。我舉一個例子， 我買好多皮袋，有好多人都問我，喂，邊度買？我梗唔出聲啦。我話俾你聽，嗰啲皮袋嘅 design 有幾個咧，係內地一啲嘅新晉藝術家做噶。嗱，我曾經做過一個皮袋，我幫我擺好入噶，係一個水桶袋，嗰啲皮係用啲即係佢自己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做到佢好舊噶。咁嗰個人係北京電影學院畢唔到業，之後咧就同兩個人。就開了一間 design house 就做皮革的用品嘅，啲皮袋好靚噶，做出嚟嗱，以前就1,000多，而家係幾千上落，屌佢個老母！因為彈起咗啦嘛，唔需要自己做啦。而家佢仲得意就係做咩咧？已經開始唔係自己做，就物色一啲叻嘅 designer 翻嚟幫你做，或者有啲新嘅design 產品同你合作。嗰間嘢叫大象啊，象印啊，大象個象，印象個印，叫象印，象印。crossover 乜乜乜嗱，譬如今次佢象印 crossover 陳大文呢個 project 叫，咁佢個 project 完咗就揾第二個合作噶啦，咁人哋咪成功咯，做呢啲嘢幾過癮噶，見佢做啲嘢，佢做啲嘢唔多，但係佢因為唔需要鋪租啊，佢喺個平台上邊啫嘛，佢喺屋企做嘅啲嘢，佢影俾你睇嘅，屌你老味，我屋企好咗屋企咁嘅咋，有張爛台，有把鉸剪剪剪下咁咪得噶啦。但係你唔好話俾我聽，哇！九護士你講嘅嘢嘥撚氣啦，屌你喺張台度剪都得。我話俾你聽，世界上邊一個設計心口針最叻嘅人，你睇翻黃威文就知啊。佢講一個鬼婆，咁佢當年錯失咗機會。咁咧呢個鬼婆咧就專幫一啲國際級嘅巨星啊行紅地氈嘅時候咧，就黐一啲嘅心口針噶，即係做一啲嘅水晶心口針。佢咧揸把熱熔槍喺英國嗰啲槍庫度黐下黐下，就係同幾條師奶。咁咧，阿黃威文有一次咧，佢未成名，即係半紅不黑嘅時候，就去呢個倉庫揾個師奶，就諗住訂做。咁個師奶見到佢都好熱情，但係黃威文有一樣嘢衰咧，就係佢個人因為太覺得門面係重要啊！哇，屌你坐喺張爛台幾個阿嬸黐下黐下，梗係唔買啦！咁就錯失咗一次 customer make 嘅最好機會。而家你叫都唔撚做俾你，即係嗱。你唔好諗住喺張台黐下黐下，喺屋企剪下剪下嗰啲係垃圾啊！你買個 design 有時屌你諗乜？你個袋唔係要襟用襟用，我買個紅白藍啦，仆街！個袋嚟襯衫嘅啫嘛，咁啊幾個月有一個咁，但係人哋賣個 design 係 OK 嘅，即係好靚嘅啲 design 真係。咁我前排買咗一個鏡皮背囊啊，你睇過啦嗰個鏡皮。咁佢就係同嗰間合作，後屘因為那個設計師要去美國留學，咁、那個 project 就 close 咗啦。幾靚噶，做啲設計人哋啲嘢唔渣嘅咁。你其實可以諗下呢啲啊，我覺得即係你一隻手做得幾撚多嘢啊！屌你老味，即係你而家要擴充，唔係要擴充自己有咩能力？譬如我俾人揸波，我有兩個，生咗兩個個肚度揸埋個肚，屌你老味！喂唔夠啊，生佢背脊，屌埋背脊得唔得？屌你嗰啲叫異形嘅仆街，即係 點講咧？即係其實你講緊咧呢種所謂競爭力咧係。在個 market 裏面很多人在用緊嘅，即係所謂借勢咧，講得簡單啲，即係你用人哋嘅勢。 係。 咁當然啦，即係你嗰嚿錢夠大嘅時候，分得俾人，人哋又待得安樂，人哋又開心推你上去，又揾更多錢。其實進入一個所謂正循環咁樣，咁啊梗係好啦，係咪？即係咧，亦都冇人會諗住可以自己一個人做曬啲嘢。 做唔曬，邊做得曬？屌！ 唉，但係咧，進入到正循環嘅人咧，通常都係頂尖嘅人啊！我話。 咁你進入唔到，你咪單翻出嚟咯。呢個世界唔試又唔知嘅，屌你個閪！咁你試過唔得咪唔得咯，屌！ 即係點講咧？你都要諗下，其實咧，你咁樣對即係呢種講法係永遠都啱嘅。 啊！ 即係你講緊一個永遠，即係你幾乎講緊一個同呢、這個 即係講緊地塊圓嘅問題。 係啦，你係就阿媽係女人呢啲真理咧，係、基本上係冇所謂益處喺裏邊，因為大家都知道可以透過呢個途徑去行上一步，但係咧呢個途徑咧亦都篩選咧。 個好嚴謹啊！當然 都係篩選好嚴，唔係話每個人都即係咧，但係咧你要諗下，其實咁多人喺呢度營營役嘅時候。即係佢點樣可以令到其實大家都係咁嘅啫，即係諗翻自己唔好俾人炒。咁如果俾人炒咗嘅話，諗下點樣維生。咁然後但係咧，又你睇住個 market 越嚟越縮細。跟住然後咧，你自己嘅水平咧又提高，亦都會到樽頸。 因為好得意㗎，香港人咧，我唔知點解香港係一個咁特別嘅城市。即係香港嘅競爭力咧，白熱化到個階段係乜咧？屌你老味，嗰個沸點簡直係過千度，你摸落去係摸唔到。 但係其實個情況係咁嘅喎，你譬如話將個香港人寫去外國，你唔覺得佢特別叻嘅喎？ 咁啊， 而係因為香港人去咗花咗好多時間去經營一啲冇用嘅嘢上邊 啊，啱啊，啱啊， 係啊。其實你譬如話，你一個人譬如做手工，你做乜要識做生意嘅啫？ 啱啱。 咁你外國佬，你就係為做皮袋，專心做皮袋啦。 啱啊，即係等於太白狼啫嘛。太白狼佢成功嘅原因，因為識到金字眼鏡嘅老細嘛。即係佢賣眼鏡，屌你咁樣荒山野嶺啤嘅啫嘛啲眼鏡，你點會搭幾廿個鐘頭車？日本人都唔會搭去買啊！我告诉你，在日本买太白狼眼镜是不是道道有得卖？为什么？因为不hit，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要说，哎，屌狗护士，你交面试，我告诉你，太白狼眼镜是日本哪些人戴呢？老坑。 我想现在都hit完状态太白狼。 他手做眼镜是老坑戴的，不是年轻戴，年轻不会戴这些眼镜的。你去那些很贵的名店，因为宝宝龙那时候去日本，专门去些贵的名店买眼镜，有一个人呢，國語和廣東話好撚叻個架頭，因為佢老婆係香港人嚟嘅，佢就點啊寶寶龍喺邊度買？佢話你揾唔到㗎，佢話因為太白狼喺日本唔係呢啲細路仔戴㗎，即係唔係我年青人戴㗎，係啲老坑戴㗎。佢就寫撚咗個地址，咁啊叫啊寶寶龍就懟俾個的士佬，咁寶寶龍梗係話：屌你咁撚貴唔撚制，但因為全價文冇計，咁啊真係俾個的士佬搭撚咗大半個鐘頭車去買。嗰度啊，真係含條巷，嗰啲真係好似即係 工場嚟嘅， 唔係工場，嗰啲叫咩啊？你即係你而家行去深水埗咧後巷咧，突然間有條後巷賣嗰啲夜冷嘢咁嗰啲咧，嗰度十幾間眼鏡鋪咪全部賣呢啲眼鏡咯，咪執撚咗好多副俾我咯。太白狼嗰個叫做咩座座木有屎仲有幾條友噶，即係香港啊好出名啊，但係日本冇人買嘅，真係老坑買嘅咋，即係因為你啲款式。十年都有，一百年都有個。屌你老味，來來去得三個款。屌你老味 ，P 咩 P Premium One、Premium Two、Premium Three。屌你老味，炒來炒去都係三個款之後唔同色。屌你老味，來來去都屌個盜墓啤，啲膠唔同色，有閪人買你咩？屌，係香港人先買你。點解佢成功就係因為金子呢個人啊？即係金子集團呢個人將佢呢種手工藝打入嚟香港，話俾你聽，呢個係日本好知名嘅職人品牌，日本好少人戴啊。之後而家開始跌鍋嘅時候，香港人唔中嘅時候，你配啲眼鏡都唔會配呢啲啦，好老實講。 係，呢個都係事實。 啊， 係咯，所以即係太高嗰就唔好講啦，因為講真香港咧呢、這個咁功利嘅地方咧，其實好難去有嗰啲咩所謂職人出現嘅。 職閪咩？職閪啦！你揾食都冇啦，屌你仲職？ 係咯，即係你講真如果粒魚蛋咧係煮五分鐘咧，係八十分；煮六分鐘咧係一百分咧，佢永遠只會喺七十分嘅時候賣俾你。 打岔你少少啊！前排蘋果日報啊，蘋果日報好似唔係無線講嗰個咩香港職人系列㗎，佢講邊啲咧打鑊。打銅煲，你飲食過銅煲未？即係人哋煲粥咪用銅煲嘅。佢訪問一個最後打鑊打銅煲嗰個人，喺後巷打就係大角嘴。佢話：哎，我唔做啦。佢話點解唔做？大陸啊，買過呢啲煲，因為銅煲點解我嚟煲粥或者炒餸好咧？嗰啲鐵鑊 薄啊。 第一薄，因為佢傳熱快。第二樣嘢，佢打嘅時候咧，因為要打到好薄啊，咁啊仲會做咩咧？易穿。通常以前啲粥面店啊，或者係茶樓咧，就會成日同你訂嘅。一隻鑊賣唔係好貴嘅就係嗰啲鑊，因為佢啲鑊分斤兩計嘅，譬如兩斤十二兩，或者係三斤幾多兩，睇你個廚師用開咩鑊。而家啲茶樓全部大陸訂嗰啲鑊，你鳩你啊！屌你老尾，你炒爛咪抌。即係而家啲鑊炒唔爛噶嘛。以前炒爛一隻鑊，你話啊係啊狗護士，你都鳩噏啦！屌你鑊點炒爛？你屋企不鏽鋼鑊梗係炒唔爛啦。因為人哋愛嚟開茶樓、開粥店嗰啲就要快熱，嗰啲粥先會夠火爐啊！你會食到，哇係喎，點解啲粥咁綿，啲餸又唔會熟嘅咧？嗱，你去食粥係啊，啲粥好熱，點解嚿豬潤會唔係硬曬？ 咁大家 timing 唔同嘛？ timing 唔同點解？就係、是、因為你受熱唔同啊！人哋 嗰、你個粥已經煲好咗，先放啲豬潤落去。 未必㗎，你試下佢生滾粥，唔係就咁放喺豬潤落去，佢都滾兩下嘅有啲，因為人哋個煲薄啊。個火又大啊！你屋企煮唔到噶。 係係係，我明白。 咁咧，而家咧啲茶樓唔會用呢啲鑊噶啦，因為以前啲鑊咧，我以前做茶一個禮拜通常炒爛兩隻鑊。 咁犀利噶！ 屌喐，個殼喺度刮噶嘛，刮兩刮就穿噶啦。我茶樓唔知抌幾撚多啊，嗰啲鐵鑊，因為以前嗰啲真係手打噶嘛，咁你咪有生意做咯。而家個個喺大陸買噶啲鑊，點炒爛啫？屌！所以咪黑執粒咯，佢都話啦，佢話訪問嗰條友。我在後巷打幾十年鑊，一隻鑊才賣那幾百元，屌你老闆，我還要打幾天，即是圍皮一百元一天都沒有， 你諗下啦，一隻鑊打幾日？佢隻鑊點打嘅咧？你唔好諗住嗰啲鑊真係買翻嚟打，打唔到噶，即係你生鐵打唔到。隻鑊真係由佢鐵片開始打起噶，即係你嗰個物料係一定由鐵片開始打。你唔可以話買一隻半成半現成嘅鑊翻嚟打，打唔到噶。佢嗰係用生鐵打噶嘛？屌你諗，你諗下，一日$100都冇，你坐喺個火爐打，我唔撚做啦。 系啊，所以 点有积人系列啫？香港， 唉，閪人就得，唉，真系冇计啊！所以，唉，冇，即系你叻都系冇用，真系 搵唔到食啊！ 搵唔到食，系啊，即系你叻得嚟搵到食先啊！ 啱啊，你叻得嚟，你几叻都搵唔到食，有閪用咩？譬如讲第二样嘢，香港好叻嘅，全世界嘅人都嚟香港学嘅系咩咧？打金，你唔好话啊，屌狗护士，你讲啊，打金我话俾你听啊，全世界啊呢样嘢一定，如果香港啊真系需要保存一个手工业。佢一定要政府俾錢，我首推一樣嘢就係打金。人哋以前打龍鳳鴨啊，大陸啲人都嚟學打龍鳳鴨啊。香港人打金係手屈一指揚威海外嘅，但係而家打金點揾食啫？屌我嗰陣時做撚過啦，做撚過一個禮拜，個打金佬同我哋講，個師傅啊，我哋執笠㗎啦，阿光頭狗，你去揾嘢做啦，我唔出糧俾你㗎啦，你即係你做埋今個禮拜就走得㗎啦咁樣。佢話你唔中意翻工，你聽日都走得㗎啦。咁啊，你咪做多一日咪走咯嚇。我告訴你，屌你老母，香港打金，以前的師傅真的很堅，但是為什麼找不到食物？ 我舅父是打金師傅， 是啊，現在就上了大陸打咯。 是啊，沒有，他沒有做到， 沒有，打，找不到食物，因為你手藝這些東西很有趣的，只要那個地方人工便宜，那個人有心機就可以了，還有現在的人買龍鳳鴨，隻鴨一陣就買了，你怎會欣賞手工呢？如果，誰的家有一隻五六十年代的龍鳳鴨，你拿回去看看，那些手工很漂亮，條邊是怎樣呢？刷的，人家把刀是批下去利就利了，龍鳳鴨怎樣為之漂亮呢？你摸上手吉手的，即是隻隻鴨不是一摸上手，屌滑捋捋的，外面吉手，裡面戴得到的，那些為之漂亮的龍鳳鴨，因為它批金一批一刀過，現在大陸仔呢批金不漂亮，你看它翻刀很多刀的，個樣子像，因為 是帽來的添。 啊！ 而家我估唔係打噶啦， 而家冇嚟嘅，壓落去噶嘛。 係啊，因為而家用到個金咧、啊，其實我以前即係你知影下結婚相咁樣咯，嗰啲金啊係扣嗰下嘅時候已經係撳扁咗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其實真 係而家好薄噶嘛，真係個帽嚟噶嘛。 誒咁講啦，即係冇計啊！即係如果所以話即係男人最怕入錯行，即係咧有時聽外母講話早幾年。其實入政府做真係最爽， 啱啊！ 好啦，呢集競爭力真係冇辦法。 拜拜。